为我在上帝从三个故事来到思想圣诞，第一段经文就在创世第三章，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人类始祖犯罪的故事。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为什么他需要降世，为什么他需要钉身十架，是因为人类犯罪，人类始终犯罪，罪就延伸下来，罪成为人类一种咒诅，一代一代传下来。所以早晚转头的时间，人类开始犯罪是很重要的记载。在创世第四、创世第三章，或者我们一到五节，我请弟兄读单节，姊妹读双节，好嘛？一至五节，好嘛？我请弟兄先读，好嘛？一二三，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对女人说，神起身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么？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好，从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回始祖犯罪的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三个令他们堕落陷在罪恶里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很讽刺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为食贪。当时的环境是伊甸园很美丽，神所做的各样都是美善，你想象不到伊甸乐园里面有几丰盛。唯一一样东西他不可以吃的，就是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但他偏要吃，这个是对物质的一个贪婪，所以多一点，所以好一点，好已经好了，还要更好的，是对物质、对食物或者对任何物质的一种贪念。这个贪念令人类陷在万恶之中，开始犯罪。贪念，正如保罗所说，贪念万恶之根。事实上，不是万恶之根，是万恶之开始。人类第一次的犯罪是因为贪食禁果，这个人类第一样的罪行，也都是亚当夏娃陷在罪里面的第一个原因，食物对物质的贪念。第二个原因是跟能力和那个威水有关的，这里说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眼睛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哇，眼睛明亮喎，能够知道善恶。嗱，留意下呢度，知道善恶咧，要使你有理解。有人以为咧，佢之前咧唔识分善恶噶，食完嗰个禁果之后咧，先能够识分善恶，呢个系错噶。因为神话咧，你唔好食禁果，食咗禁果嘅话咧，后果就系死。喺之前第二章十七节嗰度话噶啦，只要分辨善恶树上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吃啲日子必定死。一而唔禁佢做一样嘢，呢系曳曳嘅，唔食系 good， 食就系 bad。不吃的话我祝福，吃的话你要死。这个很明显就已经假定了亚当夏娃是有分辨善恶的能力。如果他不懂得分辨善恶的话，不知道什么好，不知道什么坏的话，你叫他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是没有意思的。那故此亚当夏娃本来已经有分辨善恶的能力，但这里呢是更威的，更高层次的，就是眼睛明亮，而且是一个能力上 更大，总之是威啲嘅，更高嘅层次嘅。呢次咧，第二个原因系佢哋想个能力更大。第一个系对物质嗰个贪，第二系对能力哇威啲嘅、厉害啲嘅嗰个嘅贪念。第三个原因同食物冇关，同能力冇关，系同个权柄有关，系个地位有关。这个有一个说话叫你们必如神，这个如神呢意思是什么？就是呢好像神一样的威，不但要威，还可以神一样的威。 創世裏面人在萬物之上，你知道啦，神造人，然之後讓人管理萬物，各樣嘅田野嘅搜獸都伏在你腳下，然之後要亞當為動物嚟起名字，即所有得你起名嘅，咁即係你做威啦，係嘛？即你地位在萬物之上，整個世界裏面唯一在人之上嘅就係咩咧？就係上帝。如果睇《詩篇》8篇嘅話，神要即叫一切都伏在你嘅腳下。經人海道嘅地上田野走獸都喺人嘅腳下，咁即係人在所有嘢之上，只有在神之下。幾好巴閉啦，係咪啊？中國人話咩話？一人之下就萬人之上噶啦。不過亞當夏娃仍然滿足，佢仍然連最唯一一個在最上嘅都要挑戰，佢要與神，因為同地位有關嘅。於是佢貪戀個權柄、個 power、嗰個嘅地位，於是咧佢食下呢個禁果。再講三個原因，第一個對物質嗰個貪念，冇嘅還要有，少嘅還要多，冇嗰樣嘅就要嗰樣啊，冇嗰樣嘅就要嗰樣。第二是威水，是對能力嚇嗰、那個嘅貪念啊，威啲嘅，厲害啲嘅。第三是希望高啲嘅，地位高啲嘅，如神一樣咁威。呢三個貪，對物質個貪，對能力個貪，對權位地位個貪，令到亞當夏娃犯下咗禁甜，於是人類就被神咗咒助，始早犯罪，罪一路延伸。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人神從此分離。这个我们叫始早犯罪，这个原罪就一路一路的传到来，直到今天仍然不息。我们看另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这个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 Matthew chapter 4， 马太福音第四章。如果你将马太福音第四章的故事和创世故事做個對比嘅話咧，我覺得好有意思嘅。馬太福音第四章，呢度比較長啊，我唔讀啦啊，都話阿孫大家咧係對呢啲經文咧有認識。當主耶穌基督開始侍奉嘅時候，聖靈帶佢去到呢一個嘅曠野，於是耶穌基督啱啱開始侍奉之初，未侍奉之前，先要接受魔鬼嘅試探。呢、這個試探其實同創世嘅係做一個嘅對比嘅，因為人類開始嘅時間就面對撒旦嗰條蛇嘅試探，食啦，好啊，好食噶，食完之後你好威啊，同神一樣噶，食啦，食啦。呢、這個時候，耶穌一樣去面對同一個嘅試探，魔鬼嘅試探。他禁食了40晝夜，後來就餓了。第一個要面對的是對物質食物的貪婪。嗱，兩個情況完全不同嘅，難度很高很多嘅。喺創世記裏面，各種嘅食物很多嘅豐盛，任你揀。喺嗰個時候，仲貪婪嗰個禁果，仍然受嗰個禁果。佢唔係肚餓喎，飽喎，亞當係飽嘅情況裏邊，荒糟嘅情況裏邊受試探，結果認食嗰個禁果。耶穌唔同，耶穌喺曠野咁，本來已經冇嘢食嘅，仲要挨餓咗40天，佢真係餓，餓到非常。而呢個時候，魔鬼話：你將地下嘅石頭變成食物，嗰個試探係嗰個難度要勝過話係更加嘅難嘅。當耶穌都勝過啦，耶穌用經文嚟作回應，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那是靠神口裏邊所出嘅一切嘅説話。經文中意《生命記》，即係話耶穌都係好許《生命記》嘅。耶穌都常常徵用徵人《生命記》嘅經文嚟到回應一啲嘅試探或者人嘅挑戰，所以耶穌係熟讀《生命記》。亞當失敗咗，耶穌勝過咗。對物質、對食物 嗰個貪念，耶穌要勝過咗。喺好艱難嘅情況裏邊，餓到七彩嘅情況裏邊，仍然能夠勝過呢個物質嗰個試探。第二個試探係咩試探啊？啊，要你識讀聖經，你應該記得第三節嗰個話，魔鬼又帶佢去到聖城啊，耶路撒冷。哇！你點解話抗議突然間飛去聖城咧？誒，依一個異象嚟嘅，總之佢帶佢去到聖城。啊，係啲超能力嘅嘢嚟嘅，去帶佢去到聖殿嘅頂上邊，然之後話：你如果神嘅兒子跳落去啊，啊，因為經文話啊嘛，啊，即係主要為你嚟到吩咐佢嘅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嘅腳碰在石頭上，跳啊！經文話神會接住你，保護你，唔會跌傷嘅。呢個係咩事證明嘅？你想象一下，我有我表演啊，但睇唔好眨眼啊！我條繩俾人吊我上咗上邊，然之後我跳落嚟，冇事嘅喎，使唔使見啊？想啊，哇！你咁殘忍嘅你啊！唔係喎，真係有乜能力嘅話，我頭上一跳落嚟，跟住啦啦啦啦，然之後喂喂啊，喂到盡啊，到盡！呢個對能力嗰個試探，哇！幾威啊！我因為能力丟嚟冇事啊，有人接住啊，天天接住我幾威啊！呢個係對人掌聲、對能力嗰個嘅試探。亞當夏娃面對能力嘅試探嘅時間跌下，佢想要哇幾威啊！能夠智慧眼睛明亮，耶穌一樣面對同一個試探。耶穌都勝過了，耶穌都勝過了。用翻同一句卷書《申命記》話：不可試探主你嘅心。我諗，啲人嘅本性，食性也，對食物嗰個貪嗰個嘅嚮往係人嘅本性。耶穌係神，神道成肉身，第一樣有人嘅身體，耶穌一樣想食嘢。咁人人都想就胃嚇，好嘢喎，叻喎，人都想嘅。耶穌一樣想，千祈唔好覺得耶穌係神，所以百毒不侵，任何試探嚟到都冇相干，冇問題。嚟啦，唔係耶穌一樣好想食嘢。耶穌何嘗唔想人去稱讚佢？但係需要面對咁嘅試探。耶穌勝過呢個試探。我發覺將耶穌受試探嘅故事同亞當夏娃抗拒喺伊甸裏面受試探咧係平衡嘅。亞當夏娃同樣係耶穌嘅始祖失去嘅，耶穌要去面對，而最後耶穌都勝過。跟住摩西受埋咗呢，摩西你哋三個試探俾耶穌啦。啊，呢個係咩咧？耶穌又帶佢去一個最高嘅山啊，做世上嘅萬光萬高榮華，即係刀子俾佢睇。對佢話：你若俯伏拜我，我就將一切嘢嚟到俾你。啊，耶穌面對呢個好厲害嘅試探，呢個對咩試探嚟噶？呢個對即係對地位。權柄啊，即係所有嘢都係你嘅，所有嘢都服在你嘅下，你淨係得，淨係拜我啫啊！所有嘢啊，即係都俾你，包括咗物質，包括咗權柄、地位，一切都俾你。呢個對地位嗰個嘅試探，你只係拜一個嘢，就係呢一個撒旦。你在苦福的面前，一切都是你的，你在一切之上。这是一个很厉害的试探。正如亚当夏娃面对试探的话，哇，如果我吃了这么多，就像如神一样的安慰。如果我拜拜他的话，所有的都是我的。但耶稣一样去胜过这个试探，因为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單單的來去侍奉他，撒旦離開了，有 即係耶穌，然之後有天使嚟到試探佢，試探好似喺度停咗一段。不過我知道耶穌一生都面對呢個試探，但單以抗議就試探嚟講，呢三個嘅試探，對物質個試探，對能力嘅試探，對權位地位嘅試探，係同亞當夏娃係平衡嘅。亞當夏娃犯罪係因為三個原因。耶穌喺抗議裏邊受試探，一樣面對呢三重嘅引誘，而耶穌都一樣去勝過咗。我將呢段經文平衡擺，然之後再同佢三段經文嚟比較嘅時候，我發覺從再從另一個角度咧，其實第三段經文，第三段經文就係剛才我所讀經文，我轉去路加福音，剛才我讀嘅一個嘅經文，聖誕節，我一講聖誕節，你諗乜嘢？諗乜嘢？我現代人過聖誕諗嘅可能係好靚嘅聖誕樹，哇！包裝得好好，好多好多嘅禮物啊，或者係咧呢張長台裏邊或者圓台裏邊咧，好多好多嘅食物，聖誕大餐啊，然之後可能有香檳啊，即係各樣嘢。好豐盛嘅嘢，或者喺即係 boxing 裏邊咧去購物。諗起聖誕節，我諗起豐富、多姿多彩、五光十色。但係如果我真係回時空倒流，望一望翻第一個聖誕嘅圖畫嘅話咧，完全冇 colour 嘅，完全冇色彩嘅，完全冇豐富嘅，只係一個小城百里行。嘅一個馬囊，嗰度有啲哇陣味嘅，呢個馬囊啊牛羊地方，佢聞到咩味咧？肯定聞到臭味，係一個簡陋地方，一個簡陋嘅馬槽啊，牀都冇，一個馬咩唔低冇客店冇牀，只不過一個馬囊，一個馬槽，一啲嘅雜草，然之後嬰孩就躺卧。在其中完全不能够的一个景象。留意这段经文在一到第七节是一个马槽的景象，但是到第八节去到跟着那段经文呢，就是另一个景象了。本来是一个就是很小的地方，百里行小地方，一个野地，本来什么都没有的，但是出现个很靓的景象，就是天使向牧羊人报信。天使点嘅咧，我唔知道，呢段经文我形容唔到，因为我未睇过吓。想象到嘅话咧，即系应该都系好咩啊？五个十色嘅吓，即系好威荣嘅，好靓嘅吓。天使唱歌，啲歌声灵咧，好好听。如果前面一到第即系第七字嗰度咧，系讲简陋，冇乜颜色，好。即係嘅話咧，咁第八節開始咧，就是、一個另一個好完全個景象，天使報信，向牧人話：，大家睇個經文裏邊啊，天使報信，然之後話：，在至高之處榮耀歸於神，在地上平安歸於他所喜的人。如果你想象下牧羊人眼前所見嘅嘢，哇，好靚嘅！然之後將個圖畫同馬槽嘅圖畫有咗對比嘅話咧。我就會話，其實耶穌基督原本係萬有之主，有享有天上嘅榮華。神耶穌基督係神，得到天使嘅崇敬讚揚。佢耶穌係屬於嗰個嘅。如果一到七節係 A 嘅話，第八節之後咧係 B 嘅話，前面係簡單。黑白的，後面是色彩的，榮耀的，耶穌屬於那邊，不是這邊的。耶穌基督為了情降世，拯救世的緣故，由 B 去到 A， 天使那個景象彷彿告訴我們，耶穌基督原本是怎樣的，不過他選擇了 A， 選擇了一個黑白的，冇任何色彩嘅，好簡陋嘅一個地方 你都降生，两个完全不同那个的景象。听讲过咯，始祖第一个试探咩话？物质个试探。耶稣基督喺旷野边面对第一个试探系咩话？物质个试探。其实你知唔知我有谂过？耶稣基督唔系出嚟侍奉之初喺旷野里边成功嘅胜过物质个试探。其实耶稣基督喺诞生嘅时间，佢已经胜过咗对物质嗰个试探。佢选择咗麻种。咦？咁你话唔选择都冇得拣噶喎？佢柏利马里边里面冇地方，所以先逼住住马郎嘅啫喎，要住喺马槽里面出世，佢冇得拣噶喎。好啦，就算你咁讲都好，即系有一即系冇得拣嘅。不过佢系木匠嘅儿子，木匠穷嘅，后来去圣殿嘅时间去献祭，人哋献牛羊，佢献咩雀仔？穷。等人家，好多人都特别穷人咧，好穷嘅人都常常都有时要谂就系、是、啊，点解我唔系你嘅成个仔？系咪咯？唔使生咁艰难。有啲人生冇得拣嘅，啊，拣咗做老公老婆你一拣，啊，拣咗做你阿爸阿妈你冇得拣。你边一度投胎？投胎唔应该个字眼，喺边度出世咧？冇得拣，冇得拣。你估耶稣有乜拣啊？耶稣冇拣啊！耶稣佢喺边一个无福里边，即系童贞女出生，佢冇得拣啊！有得拣，绝对有得拣。佢中意喺边一个无福当中出世，神有得拣，耶稣有得拣。耶稣都选择玛利亚，而佢要嫁俾木匠，佢选择贫穷，选择简单。如果你话亚当夏娃面对嘅试探系对物质五光十色嗰个试探嘅失败嘅话，那么耶稣基督降生嘅时间，第一样佢已经击败咗嘅就对物质五光十色荣华富贵嗰个嘅胜过。我觉得真正嘅圣诞同今日嘅圣诞系完全两回事，啱背道而驰。今日圣诞是讲丰富、多姿多彩，好多讲多嘅多嘢嘅吓，食嘢要啊大餐，即系好多多嘢。圣诞是多嘅、丰富嘅，但系真正圣诞佢系简单、简陋、简朴嘅。唔知啊，可能我自己个人系一个，你认识我嘅话咧，一个好环保嘅分子，好中意即系讲下环保保护，成日觉得即系。世人太過污染環境，太過強調喜愛、追求呢個嘅豐富，樣都要新，樣都要多，樣都要換，樣都要換新嘅，少啲嘢舊咗就換噶啦。呢個咁嘅世代，呢個世界，有幾人去買新電視、新乜乜、新物物嗰啲嘢，係真係嗰部機壞咗？唔係，個款唔好啱睇喎，換咗佢。嗰樣嘢唔好好喎，唔好合時喎，換咗佢；唔好 update 喎，唔好夠潮喎，換咗佢。今日嘅時代咁嘅時代，聖誕係一個鼓吹，成為咗一個鼓吹咁嘅風氣嘅一個節期。所以聖誕節仍係最高即係零售嘅一個嘅節期。但係真嘅聖誕，真嘅聖誕係一個簡單、簡陋、殘破嘅麻將。我谂呢个意义喺今日嚟讲特别有意义啊！真正嘅圣诞，马槽话俾我听，耶稣选择简朴，佢选择简朴。圣经里边有不即系好隐言嘅，但系好有明显嘅一个嘅情况，就系好多属灵伟人都选择简朴，或者系你话被逼话好，或者系咩都好啦。他都曾經過很簡朴的曠野的生活。摩西在曠野裏面，西西曠野裏面40年、以利亞一樣的在曠野裏面，甚至窮到呢，要那些烏鴉寡婦來到去支持他生活。約翰，施洗約翰一樣的在曠野裏面，曾經過很簡朴的生活。聖經裏面一個很特別的信息就是 屬靈的追求、屬靈的境界和嗰個生活嗰個質素嗰個豐盛咧有啲關係，越豐盛嘅話咧，人越比較容易咧，即係靈性又低啲嘅。但係甘於簡朴咧嘅人咧，較為能夠容易咧達至一個屬靈高嘅境界。嗰啲人唔係喎，咁有啲人生出嚟已經有錢咪慘咯啊！我生出嚟有錢噶，咁點啊？咁但係你可能你聽過好多，雖然好有錢，家境好豐裕。但都覺得很簡朴的人生。我不是想借力去揮，因為我喜歡講環保的人間硬要將聖經裡面講簡朴、講簡朴、講環保。我不覺得我間硬來，但是耶穌說你想有圖畫在簡陋的馬槽降生，什麼都沒有，聞到的就是臭味，牛牛羊有很簡單的東西，表達的是一個耶穌說要那個簡朴。乜你窮啊？窮同簡朴唔同噶，窮同簡朴唔同。耶穌又耶穌咧選擇窮，嗱我喺度嚟講，我會講嘅耶穌選擇一個 simple 簡單簡朴嘅生活，而嗰度做到人生嘅一個嘅開始。今日啊，中國説話叫乜嘢？又想爆雪爆添，又。簡單去，我唔識嗰個原意啦。由簡單去豐盛係容易嘅，由咩話？由乜入乜就有冇人幫我？由豐入劍係咪啊？類似東西啦，就好難。即係個個咧好豐華嘅、豐富嘅生活咧，突然間要佢揀個生活就好艱難嘅。當然都因為窮人突然間有錢嘅話就易啲嘅，明唔明先啊？有錢突然間個人窮嘅話咧就好難。所以等於如果你過開呢一樣都要多用新嘅，中意買嘢嘅人生嘅話，啊講簡朴係唔容易嘅事情。聖誕話俾我聽，特別係今日呢一個環境嘅污染，物質越嚟越缺欠，食水越嚟越短缺啊嘅一個世界裏邊，係咁樣思想聖誕裏邊所傳達嘅一個簡簡單單嘅人生。嘅一個純粹簡朴嘅人生，有首歌唔同佢唱噶啦，簡簡單單也是好。第二個耶穌都聖母嘅，當然就係對咩咧？對能力，耶穌問創造萬有嘅主，耶穌都呢個 baby 嚇，本來好有能力嘅，好有能力嘅，因為佢神。神滿有能力，就選擇過一個完全沒有任何能力的一個 baby。 他講真，我讀拜科的，我現在在生活裡讀拜科的，那麼 baby 裡面人是最渣的、你知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袋鼠多小的？你不知道、袋鼠多小很有趣，袋鼠多小離開母體之後才懂得爬，爬在哪裡？爬在袋裡面，即是有即係可以飲奶噶嘛？躝躝躝，從頂躝躝躝躝躝，只識躝喎。咁你知路咩？識路喎，唔知點識路啊？即係躝喺個袋裏邊，捐喺個袋裏邊，好厲害。你有冇見到啲龜仔喺海邊出世嘅皮圖畫？好中意睇啦，佢啲嘅圖畫嘅。彈落爆咗之後咧，只龜一爬出嚟做乜嘢？哇哇！即係好似～啲 baby 跑比賽咁，跑跑邊度啊？跑喺山啊？跑喺水嗰度？咦，識游水喎、識爬識跑，避危險去水度，邊個 b a 走？好多類似嘅例子。你知唔知呢啲驢仔、馬仔出世第一樣做咩啊？嚇？你做咩啊？你有見過未啊？血淋酸、血淋淋，一離開母體第一樣做咩咧？企喺度。你試下你要你生出個 baby， 突然間離開佢，佢企到嚇死你！所有動物都係一種求生個能力，出世已經有嘅。人好奇怪，人乜都唔識嘅。你唔理佢咧，真係即係即係好簡單，死俾你睇咯，死俾你睇。乜都唔識啊嘛，整走一嚿嘢咁出嚟，乜都唔識，完全冇任何嘅能力。人好特別。这个满有能力的主 选择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一个刑判来出生人。他的生里面虽然有显神迹，但没有用他的能力来去击败敌人，即是十字架上面有试探，就是那些观众说，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跳下来啊，甚至可以耶稣可以说从下面迫害他人全部杀晒，少少的神迹没问题，耶稣胜过，不会因为要威的缘故，将他能力的缘故而妄用他的神迹。 Baby Jesus 是一个对能力的试探的一个胜过。当然我们三方面，第三方面地位，要即系亚当后啊，要如神一样。耶稣基督本来就系神。呢度我要睇定呢段经文，我系睇腓立比书第二章。我谂可能佢刻画到耶稣基督原有地位，但系放弃地位嘅一段经文，一段已经几好熟悉嘅经文，喺腓立比书。第二章，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在圣经的278页，你将我刚才所读的三段经文，创世纪那段经文，旷野经文，和耶稣出世的经文，三段做对比，然后看这段经文就更有意思。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第六节，第五节先，278页，腓立比书第二章，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即是保罗叫门徒学习耶稣，学习他什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原来他原本是好的地位，很高尚的，他是神，他与神同等，太初有道，道神同在，耶稣基督是神，他的地位是无可比拟最高的，但是他反倒虚己，自己降级降级降级，反倒虚己，不单降级，不单成为一个人，还是人当中的一个奴仆。马可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一个仆人，是服侍人，他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仆人，地位更低一层。亚当面对地位位份被跌倒，哇，如果我如神一样就威了，但是耶稣基督倒转来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叫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地位低，不低成为奴仆，最后成为这个嘅即系囚犯，无辜嘅囚犯。不低无辜嘅囚犯，仲死喺最卑贱嘅十字架上面。呢、这个就是地位低低低低到无可再低。跟住第九节，系一个啱啱相反，因为佢降到自己最低嘅情况里边，所以神要将佢升为至高，又赐一粒似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这个讲嘢就是耶稣甘愿的跌到最低最低，然后神将佢升为最高最高，升为最高最高，因为神去到最低最低。于是我们看回马槽的圣婴，好奇怪，同创世纪的旷野是很强烈的对比。亚当面对物质跌倒了，但 Baby Jesus 对物质是一个胜过。当然黄金如果没有用回自己人送你的，但是他本身选择的是一个简薄简单的人生，为那个能力也都没有能力。我哋话有人用英文讲，就系佢有能力，佢有能力，但系佢个能力系冇能力当中嘅能力。英文就系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我成日唔识用呢个说话嘅。 power of the powerlessness， 即係冇能力就有彰顯嗰個嘅能力。有啲人即係可以冇任何嘅能力，但係佢嘅偉大，佢嘅犧牲，彰顯出好強大嘅令人改變，甚至改變整個社會嘅一個嘅能力。耶穌基督，弟兄姊妹，耶穌改變初期教會，改變初期世界，是因為他的神蹟啊，抑或是他的愛、他的犧牲，不是他的 power 的能力改變一切，而是他裡面那種力量對人的影響改變一切。究竟初期教会的门徒奋不顾身去传福音，宁可舍命，宁可牺牲，宁可被人狮咬死，宁可被钉十字架的能力，是因为不要紧，死就死咯，你死了我将来有永生，是不是这样的那么简单？又说是的，还是怎么死？不是，即是死之后将来有永生，不是不怕死了，是不是？中國人話咩啊？十八年後有條好漢啊！我哋信徒嗰陣，這隻咧將來有永生，又係另一個生命開始，係咪啊？可能有啲係嘅，死咪死咯，唔怕將來有天堂。但我相信呢個係少嘅原因 ，minor 嘅原因，真正嘅原因係乜嘢？耶穌話咩話？你們要彼此舍命，因為咩啊？因為我為你舍命。基督为我而牺牲，我岂可背负而不牺牲？耶稣的牺牲爱激动到人产生牺牲的精神，是那个 power of the powerlessness 要改变一切。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从马太圣经来思想，我们今天三种事情对来说哪种最大呢？我不知道啊，是物质试验最厉害，是被人赞扬很威的试验最大，因为对地位那个的向往。但我想今天时代里面可能第一个会最多一点，人家都想买些新东西，换新衣服，买些漂亮的东西。但是让我们从圣诞节马槽圣经里面你都去学习，所以讲回一切耶稣是有拣的，选择选择贫穷，选择简朴，选择无能力，选择无地位。我同心做简单祷告。真爱主，我哋睇翻创世嘅故事，始祖犯罪喺我哋物质对能力对权位嗰个贪念。那個貪啊，真係主，我哋打開去報紙睇緊今日嘅世界、今日嘅社會、今日嘅列國嘅話，我哋發覺同一樣嘢，世界人類根本冇改變到，人類仍然貪婪喺物質，罔顧環境，人類仍然貪婪能力、權柄、地位，所以好多戰爭，好多戰爭唔係因為真係基本需要，好多戰爭係因為我要叻過你哋。我要做 number one， 而引起历史冇改变到，而呢个战争、呢个残杀、呢个贪婪，令人陷喺万劫不复当中。今日我哋信徒愿意为呢个世界嚟祷告，亦都为我哋嚟祷告。咁今日我哋就追求嘅系乜嘢？咁我哋忙于努力去争取嘅系乜嘢？2014年。新的一年開始，我想達成什麼？我想達成的是為了我們個人的理想，因為為了更大圖畫。馬槽當中承認你要展現的是一種什麼的情況，是一種什麼的質素，讓我們當中來到去思想。可能今日當我哋 power 好多，唔需要有嘅 欲望，好唔需要有嘅理想嘅时候，可能我哋更加可以留下空间，亦都去达成一啲更重要嘅理想。唔好让我哋活喺一个真系物质向往嘅社会当中，迷失咗我自己。让我哋清心嘅，愿意达成你俾我哋个人唔同嘅使命。一年嘅过去，一年嘅开始，神啊，帮助我哋思想人生，同心祷告奉耶稣嘅名字祈求，阿门。